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火力调频，火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前两天出去面试，回来的时候路过原来的大学，就去找原来还从那儿上研究生的同学吃了个饭。虽然我们这半年没有怎么联络，也不怎么就是收发微信，也不像原来那么能天天见着了，但是饭局上感觉还是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事儿，感觉气氛很热闹。这是我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体会过的，让我很温暖，也很感谢他们在这样一个季节提供给我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体验。所以呢，我希望他们都开开心心的，顺利的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我呢，近期的找到一个心仪的，让我有斗志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 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你的笑容灿烂依旧，紧紧握住你久违的双手，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 再来干一杯，我的老朋友，今天我们不醉不休。往事它是场梦，不用再回首，前方道路我们一起走。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十点大陆机的主持人周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第一个工作日3月5号的周一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 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大家可以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收听收看到这档节目。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四种的方式可以跟周准，也就是我本人取得联络。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得到了哦。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两个联系方式，我个人的微博叫做周大准，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四种方式就是我手上拿这个 iPad 上面的屏幕，就可以看到是花椒 APP， 大家可以下载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周末没有来陪大家，你过得怎么样？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调整的不错？是否有新的收获？每天都在像陀螺一般工作的我们，生活的我们，在周末可以休息一下。那又到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时间，我希望你调整好自己的工作学习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也非常的开心你能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在北京时间的22:06的时候进入一个非常舒适的状况当中，选择收听深夜电台。谢谢所有在花椒的朋友，谢谢灵儿，谢谢冰淇淋，谢谢所有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在这里我们会认识很多的新朋友，因为新朋友的加入呢，会有更多的人来听十点大陆机，来看十点大陆机，我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我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说说你的样子。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罗大佑先生的作品啊，阿郎的故事想必都看过吧，周润发先生演的，那个时候的几个角色是让人印象的深刻。你的样子其实讲述了阿郎，他其实最后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尾 ending， 这个电影最后还是非常的悲凉的结尾。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会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大概的背景。如果你想要跟我来说说你的样子这个话题，说到你的样子，你会想起一个人的样子，他的样貌、说话、表情、走路的姿势，那我就希望你跟我来说一说他的样子和他关于你的故事。夜已经很深了，但是我们的人并没有疲倦。我不知道你在中国在世界哪个角落听看我的直播，我都祝你非常的开心。那今天晚上我照例选择了很多动听的歌曲推荐给你们，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十点大陆就有一个小舞台，你的舞台。每次呢这个桌子上都会有个小金人，今天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刚刚结束，你没有看？我看的重播，没有时间看直播。所有的奖项都实至名归，我最喜欢最佳女配和最佳男主角，他们都非常的棒，但最佳女主角也非常的好。今天呢第一位登场献唱的歌手，他是谁呢？他是一支乐队，一支年轻的乐队。一首《春风十里》送给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这是非常年轻的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第一个开场曲呢，我找的是阳光灿烂的歌曲，结果看到了花椒的里面有一个青蛙的头像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南宫峰，他说爱的感觉是温暖，爱的语言是正直，爱的心地是无私，谢谢你在听我的节目，也希望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的好朋友跟我做一下积极的互动，让我看到你们正在听十点打陆机。 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 吹向你， 下了雨， 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 都不如你。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陆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先生录的这个 idea 这个 jingle， 谢谢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的你们来到这里收听收看十点打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晚上我们来聊十点打陆机深夜电台之你的样子。其实我们再去比如说唱片店啊，甚至复古的咖啡馆里，你如果他的大厅会放罗大佑的歌曲你的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会浮现出电影阿郎的故事里片尾当中阿郎在血泊中奋勇前进的画面。 导演杜琪峰是一个擅长导演真男人的导演啊，以阿郎的故事为标志，从此开创了英雄真男人的系列电影。阿郎的故事呢，也就是因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尾，所以让无数人看到结尾的时候潸然泪下，从此也记住了片尾曲你的样子。罗大佑先生是一个诗人，那今天晚上我特意奉献的是齐秦版本的你的样子。那阿郎的故事是1989年一部香港的影视作品，当时演艺界的两位重量级的人物，34岁的潇洒和真男人一身的这个周润发，非常的雄性荷尔蒙爆棚的年纪，和另外一位36岁的气质型美女张艾嘉担当主演。另外呢，影片中有两首经典的歌曲，恋曲1990和你的样子，则是音乐教父，也就是我们的罗大佑先生的作品。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曲呢，都成为了后来难以复制的经典作品。那这部电影也是很多朋友记忆当中很深刻的一部之一。可以说呢，这部电影的故事和歌曲你的样子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而当歌曲响起来的正是时候啊，因为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桥段，就是当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就是阿郎倒在血泊当中，波波也瘫痪在地上，波仔奋勇跑向勇敢的爸爸的时候，罗大佑那个低沉的充满悲怆的声音就开始响起。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桥段和这样的音乐结合，眼泪会夺眶而出。不如说是这个很多朋友对阿郎这个平民英雄的悲剧感到同情，流下了悲怆的眼泪。阿郎在这部电影当中给了拯救这个家庭才这样倒下的，他以前是做了错事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但是最后阿郎再用生命挽回以前的过错。但是故事的结尾确实是如此的凄惨，明明让人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可这个希望在最后的一瞬间破灭了。今天晚上我们聊你的样子，我不太清楚你现在听广播的样子，你现在的样子是你喜欢的样子吗？你可以照照镜子里自己。有请齐秦先生，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点爱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眼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圆，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一岁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烟中，你是造物的恩宠。 其实我知道大家有时候会不开心自己的样子，我现在过的生活，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的谈吐，我的眼神都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就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时间当中待了很久，你会变得就是戴着面具很久，你会变得很不舒服。如果你现在没有能力，没有这样一个条件去改善自己的这种生活状况的话，你就从心里调整一下自己。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不变的你伫 听到传来了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达陆机，见字如面。特别的抱歉哈，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有位叫做 Michelle 的朋友，他刚刚在22:02跟我说今天有我点的许愿吗？我周五晚上看到这条微信的时候，我说我周一给他带这首歌，我竟然忘记了。 I'm so sorry for that， 非常的抱歉。而且要跟各位说一下，因为明天我个人的原因，我不能出现在晚上的节目当中，唐甜甜会带我一期节目。那我3月7号送给你好吗？他点的是许愿这首歌曲，非常的抱歉 Michelle， 我在节目当中向你道歉，由于我个人的疏忽忘记了啊，我也希望你不要特别的不开心。他在听节目，没关系，明天可以吗？因为明天我不来到节目当中，我有一些私人的事情，我3月7号一定送给你，你记得提醒我，我一定记住，我拿小本本记下来。这位朋友叫做 ALRALE， 他说准哥过了零点是我36岁的生日，想听关于生日的诗或者歌可以吗？我会守在收音机旁边的，希望能收到一份来自你的祝福。那我给你唱首歌好吧。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过了零点钟就是本命年了，我希望你本命年的这位朋友一定要开心健康快乐，本命年一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再次向各位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的朋友说一下，因为今天我发一张图片push给你们的时候呢，因为每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都要发一个 A push 这条信息给你们，然后我就发了两个 A， 于是大家都收到了 A。 I'm so sorry， 今天是怎么，你们能明白吗？如果再用微信公众账号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发一个 A 就是推送给你，但是今天只推送了一条 A 给你们，那就是 A， 有什么非常好的单词 amazing， 对，好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了，哇，好累，哇，好累，好累，好累。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是啊，今天是星期一，我由于个人的原因明天不会在节目当中出现，我周三会在节目当中出现，希望各位呢周三的时候来看我。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首非常棒的 MTV 给大家。那这首歌曲呢，是因为中国新歌声啊，或者是挑战新歌声那样的一些歌手的比赛发现歌曲当中才有的这首歌。但这歌曲以前的这个原唱是男生，我特别挑了一首女生叶炫清的演唱，是一首 MV 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从前慢》。从前慢，记得少年时的样子，是从前的一切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我希望各位好好调整好情绪，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十点打录机，恭候各位光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静，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3月5号的22:33的12秒钟继续收听收看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聊的是你的样子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屏幕看到我的样子。其实每个人他的样貌是代表一个人的气质的。如果你是经常来看直播的朋友，或者说你第一次走进直播间，你看到这个电台男主播的样子，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觉得跟这个节目很搭吗？或者说你喜欢看这个男主播在镜头当中跟你说话聊天播音乐吗？如果你喜欢的话打个一。很多听广播的朋友说怎么回事，什么是打个一？打个一就是看视频的朋友可以打一个一啊。其实在视频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所谓的僵尸的一些朋友，就僵尸用户经常会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哈。你说主播今天衣服好好看哦，谢谢，其实假的，他没有看到我穿什么衣服。主播你喜欢养宠物吗？那天我就特有意思，我回答一个，是啊，我喜欢，我养老虎。有时候很有意思，开心快乐就好哈。我都希望大家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状态，你的样子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最准确的定位就好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的着装谈吐是跟他的气质不太符合的。比如说他本来是一个 就很朴素的人，但是他好像进入一个比如说奢侈品行业或者说是一个收藏行业，他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复古，很那种所谓的贵气，其实有一点点牵强。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唱片公司的音乐工作人员，但是他也非常的朴素，就会有时候跟那些穿着华丽的比如说歌手啊音乐人会有一些些的落差。刚刚那个例子好像觉得不太恰当，音乐人和歌手就要穿着华丽吗？不太一样就对了。就是总之我的表达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一定一定要穿得得体大方，跟你的气质吻合。比如说今天我穿的是一件黄色的帽衫，那我明天穿一身休闲西装来也是可以的，对吗？其实刚刚这句话有两个错误，休闲西装打了一个磕巴，第二个错误是明天我不会来到直播间， so 要记住我今天的样子。好的，今天的下半段第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在我的这个车载音箱当中放了很多遍。我经常在很安静的时候，或者是聚会完毕之后喝了一点点酒，我坐在副驾驶上找一个代驾帮我开车的时候，我会说我要听听这首歌，你不介意吧？他说没事啊，我就会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姚十三带来的作品，你如果听过的话我也很开心。来听听这首开口跪的歌。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你行走在黑夜里，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等一个等不来的人，新欢和旧爱，当他拥抱赤裸的你，时间就变成了船儿，在海上颠簸摇晃，守着船上的人们。到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谁的脸？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你行走在黑夜，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等一个等不来的人。谁渴望，谁悲伤？当他拥抱赤裸的你，时间就变成了船儿，在海上颠簸摇晃。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装进酒杯，当作他唯一的依靠，然后成为你伟大的船长，一直到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是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从 新欢和旧爱。如果他善待你的美丽，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再见旧情人， 我是时间的新欢。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22:42中，我们的节目还有17:30的联络时间。也谢谢各位今天在周一的晚上锁定深夜电台知识点大陆机来看周准听 FM98.2， 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样子。好多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问我过得怎么样，这些年你怎么样，我想对你们说我很好， I am fine。 如果你想来看我的话，就来到直播间看我现在的样子。我眉清目秀的，不，我还是眉清目秀的样子，对。然后我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相见，这是一个缘分，因为之前有很多很多年会在夜幕当中跟各位做一个聚合和朋友的聊天。这一年过去了哈，我还在，你呢？那么多年过去，你的样子发生了变化了，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有岁月的感觉？虽然有一点点的皱纹，也许有些朋友会发福，有些朋友会因为岁月的痕迹会变得不再那么热情，但是我都希望你健康快乐，内心是丰盈的，有疼你的人，有你爱的人，有健康的家人，这一切是最最重要的。如果有了这一些，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有一个你有兴趣做的事情，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就是完美的人生。我终于有机会在夜晚跟你相见了，我都希望你在忙碌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当中来到这里，找一找多年之前遇到我听到我的那种感觉。接下来呢，我要放一首歌给各位，也是你的样子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每天晚上的主题我都会选8-10首歌送给各位，但是因为我会说话聊天跟你们交朋友，就会有不能全部放完的这样的情况，几乎是不会放完的。但是这首歌曲我一定要放给各位来听，有请梁静茹。他，不管是男他女他，只要说出他的名字，连名带姓的都跟你有关系有关联。你的他好吗？祝他幸福，对吧？ 梦，他名下旅行，能风景盖住头。 歌手是声如其人的，梁静茹的歌声里充满了温柔和大方得体的表达，就会觉得这个人很 nice， 很贤淑，很讲礼数，对不对？我觉得歌如其人，梁静茹也是其中一位，她所有的歌声都充满了礼貌和微笑。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青春是什么呢？青春有你的样子，有活力四射的时候，还有叛逆青春的时候。那些瞬间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觉得生命非常的激动，还有一丝丝的亏欠啊？激动是因为你毫无顾忌，亏欠是因为爸爸妈妈跟你说一些道理的时候你根本听不进去。所以说你的样子会因为时间的改变，你所处的环境不同会发生一些变化，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所以说呢，我劝年轻的朋友多结交一些有善意的人，善意很重要，然后多跟有教养的人在一起，你自然而然会变得有教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电台男主播主持人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生而不同的十点大陆机。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女士的她。梁静茹呢现在已经非常的幸福美满，他的歌声里透出的就是一种教养，一种非常好的拿捏各种情感关系的厉害的技术能力。我也希望各位在自己的职业圈里当中有这种游刃有余的能力。我再问我的朋友的说，我今天晚上要聊你的样子，你首先想到哪首歌？他脱口而出了一首歌曲，那么我就放给你听，他脱口而出这首歌是谁带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但是也谢谢李荣浩先生的贡献啊。丑八怪，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形象，有时包括我们自己。 如果

我的样子会出现在视频的直播间当中，镜头里。我希望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跟你想象的我是一样的。我的声音，我的人，我选的歌，和我喜欢的音乐广播的这种氛围和调调，我都希望我们成为相同的同类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你的样子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盯着屏幕的时候，我能想象到你们的样子，真诚、善良、微笑，充满激情，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不管你有时候会有一些蹉跎也好，执着也好，遗憾也罢，孤独也好，请记住，十点大陆既是你的一个朋友，其中的一位朋友，你可以向他敞开心扉。谢谢今天晚上的收听和收看，谢谢安安，谢谢冰淇淋，谢谢 LCCCC， 谢谢灵儿，也谢谢那些僵尸粉们问我那些乌七八糟奇怪的问题，谢谢你们光临我的直播间。明天呢，我会休息一天，因为我需要陪家人做一个手术，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支持唐甜甜。3月7号我会回来。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先生，遥远的他。我每当听到这个前奏的时候，我就想穿一个风衣，把双手插进风衣的口袋当中，迎着风想念一个人，那也是一种很酷很美妙的感觉。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好朋友。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应该不是明晚，3月7号见，晚安。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哪管他沧桑变化。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半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宜再胡乱说话。夜雨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